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肖雷， 我是圆圆。 一周不见啊，其实我没有被消失，我是主动消失，我就放了一个礼拜假，然后这一个礼拜在家就陪陪家人，看看央视的各种电视节目。新闻联播这个没有办法避免，因为刚才刚刚到那个点七点钟是吧，大家吃饭，那吃饭的时候就开着电视机，所以呢这些天的这些重大事件我也在祖国内地这个现场啊看电视，我也是了解了一些，比如说周小平同志啊文艺座谈会，还包括买央视都在每天都在放的反战中，就是非法战中，天天都在报道，所以我就感觉，哎，好像在大陆哈，我没在香港，似乎也所有的事儿都知道，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事情的全貌，就跟咱们当年当时做战中的节目一样，就是你看每天的这个报道的时候呢，好像他又说的挺多的，但是你还是有一些疑问，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事情的原委都给你说的非常清楚，就包括这个周小平。那我光看电视呢，我还是不太能够完全的了解这人的背景，你必须得依靠这个网络哈。 那你回到香港之后有没有觉得网上信息， 网上我就发现这个信报原来他们也有一天就专门就是开始起底这个周小平是什么人，然后说呢周小平跟这个方舟子他们两个不是在那儿论战吗， 互掐。 其实这篇文章就是周小平写的这篇文章，后来被方舟子抓住给他批驳之后呢， 是 两年前，对，梦碎还是梦游，周小平那个叫梦碎美利坚嘛，方舟子叫做什么 梦游， 说他是梦游美利坚。但是我看周小平这个文章，他不是这些天火了之后才写的，他是两年前就写了， 老文， 老文。然后方舟子呢，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给他批驳了一点，而且非常详细。你看，又是服务业的工作者的这个薪资，又是这个买房子的问题，又是交税的问题，又是上学的问题，又是高速公路的问题，他什么事都给你批了一遍。看上去方舟子的这个比较在理，因为我也没去过美国，也没在那生活过，等会儿你们可以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他的那几条到底有没有一些硬伤。就是你光看场面觉得非常的热闹，而且跟以前方舟子干的事儿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嘛。你看之前批什么李开复啊、韩寒啊、唐骏啊、什么崔永元啊、就是李长鹏啊那种，他什么 还是老的那个套路， 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都引起香港媒体的注意了。你看一在微博搜方舟子，我今天早上又搜了一遍，还是搜不到。 引起香港媒体注意或者外媒注意的不是因为他这篇文章 啊， 而是因为他这篇文章写完 消失了， 不见了。对， 什么都找不着，现在只有翻墙你才能翻上他那篇全文。我今天就看了全文，我也没觉得他哪里那个写的。 后来还有对他批驳周小平的批驳的批驳，就是后面还有后面人后来的。 其实他们文章写的什么都不重要，关键是周小平也不看是谁的人，那个习总书记钦点的说要树立这样一个传播网络正能量的一个 model 一个标杆，那你可这能随便批驳吗？是不是政治不正确、 关键是你看他批的那些点，你不是方舟子，你换了别人你也能看得出漏洞的吧。我看他写的那个文风就是什么都那么绝 对, 对， 你一看他也没在美国生活，他的这个简历是吧， 没去过，好 像没去过，你基本上都是靠 Google 搜出来东西，那有漏洞不是很正常的吗？ 他说我，你知道吗，我爷爷70年代就在美国工作了，我姑姑80年代就在美国怎么打工，然后说那会儿我爷爷根本就不敢上街的，然后说我姑姑那会儿去了11个人死了7个，听起来好 气愤。 这是周小平的家人是吧？ 对 啊，你们， 所以我比你们那些只是去过美国几天旅游的人了解美国多了 啊。他自己其实一天没去过，我好多同事同学都去过呢，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对美国一点都不了解哈。你看具体他说到什么，美国的这个房子是永久，是他不是说永久产权啊，永久产权这是周小平说的，他其实根本不是，他们这个房产啊，他的这个产权其实只有30年，中国是70年，而且呢这个学校说你基本上吧，你想上的好学 学校是没门，就是如果你没钱的话，你必须去这个学区。 难道他在中国没有钱也能上好学校吗？ 去划这个什么学区，他说私立学校特别特别贵，然后你基本上是大多数普通人士是负担不起。你要是想去好学校，你又是穷人家普通人家，你必须得有人递条子。说吃饭这个问题上哈，就是美国的现状也十分的堪忧，因为他的逻辑基本上就是说，因为你吃一顿你要给人家小费15%到20%，所以呢一般人就不敢吃。你吃一个几百块钱大餐，你给的小费呢可能中间这个太不划算了，所以美国人就是因为给不起才只能吃这个三明治。哎，我觉得这个税啊房子可能确实比较复杂哈，每个州跟估计情况不一样，但是吃东西两位我可能都是有实地的经验哈。这个是吗？是因为太穷了吃不起，所以没办法才去吃三明治。 我觉得也不是吧，就是我觉得一般，其实我去的时候我感到一个很震惊的一点，就是其实大部分的美国人过的生活都是很简朴的，很简单的。 对， 然后你兜里有一张20块钱已经算大票了。对，然后他们一般中午吃个饭，也就是因为我去比较早嘛，我是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吃一顿饭大概3到5美元已经算很丰盛的一餐了。一般是3美元左右，所以 根本不是吃不起，因为人家的 习惯 消费习惯。 还有我觉得就是它并不是像我们就这种下馆子的感觉，而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是包一个三明治，然后中午时间休息也很短，然后随便吃完了以后就上班了 啊，图方便。 然后的确是晚餐的话，你要去一个比较decent 一点的这个餐厅去吃的话是要给小费的，小费一般给个5%到10%，最低不能够超过5%吧，我觉得这样的。 这是吃哈，我看还写了买车。说经常有人吹嘘美国的车便宜，说3万块钱可以买宝马，然后还有什么最便宜的这种低端的车，也就是这个3万，美国本土生产的国产低端车3万美元左右。它其实啊，中国很多的这个低端车是3万到5万的人民币，意思就是说呢，买车也不见得就是美国真的比中国便宜。这个是吗，小磊？小磊一副不屑的表情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说，周小平同志他愿有自己独立的观点是 OK 的，但是他的那个写文章的口气不要那么绝对，好不好？就那种特偏激，是好像那个口气，好像说你们都是傻瓜，你们要多读书啊！你看看我，读书明事理，才不会被骗。你们这些愚昧的大多数， 哎， 受不了！ 哎，这个确实是神逻辑哈，他经常教育大家的这么个语气，就是说人家你看我这是看的他写的那篇叫做《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他在博客上是有一篇类似于序言之类的东西。你看他的这个文风，他说这个世间上没有容易获得的东西，历史和政治常识呢也不例外。如果你不读书，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如果你以为微博、杂志、畅销书那些夸张的、惊悚的、匪夷所思的，或者让你拍案惊奇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那么你永远都无法真正的认识这个世界。这个是对的，我觉得其实他说的， 对，他其实说的很多话都是， 但是他自己不就是这样吗？夸张的、惊悚的、匪夷所思的， 啊、 是吧？ 他但是问题就在于，就是这个谁来定什么是夸张的这个标准？他认为他自己不是夸张，他认为自己是实事求是的。而这个方舟子还有之类的，这才是夸张的。 哎，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从蒙昧中睁开眼啊，终于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可他那个里边写那些东西都是常识性的错误，要不要让人笑掉大牙，好不好？ 所以你们觉得根本就不值一搏是吧？ 不是，我觉得值不值得搏，这取决于你个人的观点。因为在网络时代，你每个人自媒体嘛，你都可以去花自己花一个礼拜，然后逐条去批驳。但我觉得最关键的不是说批驳不批驳，而是说你应该让每个人有均等的机会去互相对话。 对， 你不能只留下一边倒的声音说只有周小平说的是，他现在也没有人说他是对还是错，只是只有他的声音还留着，但另一边的方老师的声音就不见了。对， 哎，这个事儿， 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是不可以接受的， 非常蹊跷。也给大家透露一些咱们节目制作幕后的故事。其实几位呢，我们都尝试联系。方舟子一直关机几天，找不到人。这个周小平呢，他倒是公布自己的 QQ 邮箱，我给他发了。私信也发了，但是没有回复。他 现在要雇几个秘书来帮他来回复。 他都是自动回复，自动回复都是他的文集啊什么。你要订阅他的公众号，都是推广。 我早上看他的微博上写着说，什么《时代周刊》《人物周刊》什么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那个你别找我，真是这个没有时间回复，真抱歉。他现在牛了呀！ 我觉得真的青霞曼玉，你别约我，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然后呢，我们还尝试找一些资深的媒体人，就是长期观察这个 个舆论传播的特点的哈， 嗯嗯、 他们也对这个事儿非常的非常的这个谨慎， 嗯、 说对于这个事儿，我不发表任何的意见。 嗯、 这个也非常奇怪，因为、 嗯、 联系的这个嘉宾呢，往常咱们有类似的话题，他都是欣然应允来做咱们的连线嘉宾， 嗯、 所以这个是非常蹊跷。然后我就去翻了2013年10月份的一份媒体札记，当时呢有一篇媒体札记的标题就是周小平同志， 嗯、 当时那个舆论特点也很好玩。前两天才是人民大会堂，大家都非常庄重的在纪念谁呢？就是习近平的父亲、 嗯、 习仲勋诞辰100周年、 嗯。 然后过两天呢，周小平他就在网络上，因为被众多的公知和网友围攻， 嗯、 他说我从此就绝笔，我就不再开口了、 嗯。 事件缘由是什么呢？他跟这个李开复两个人有了争辩， 嗯、对，他问了十问李开复问题， 对 对、 嗯，当时大家非常奇怪，他问的那个十问李开复，居然被《党建》杂志给他转载了， 嗯、 意思就是，哎，这个人好像上头有人， 嗯， 哎，就慢慢的，你看他发了之后呢，底下的公知就围攻他，就是十问再十问周 小 平， 对， 就12345678910，你以前干过什么？你的什么背景？就是哪些是错误百出的东西？ 嗯、 大家不要相信他呢，就是愤然说绝笔，我再也不跟你们玩了， 嗯、 意思就是我在网络上遭受到对正。哭了，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哎，当时你看哈，就是左右几派还是在争论的。 嗯， 就现在这个人立在那儿，没人敢骂他了，你还没人敢骂他， 嗯、 一骂他就是方舟子那个下场。你看，也就是过了一年时间嘛， 已经起到了效果了。 对，也就是一年时间。你看去年那个点，大家还在争论， 嗯、 还可以批评他， 还可以取笑他， 还可以取笑他。 嗯、 今年你就谁都说他不得。 嗯， 这个是非常奇怪哈，这一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导致今天这样一个状况？三里话新闻，我们稍微休息，等会儿再继续今天的话题讨论。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雷， 我是圆圆。 我说这次事件非常的蹊跷哈，去年的时候还有人可以批评周小平， 嗯、 但是今年方舟子和周小平的这个互掐呢，没有报纸敢发评论文章的。去年我记得《新京报》有一篇评论员文章，社评应该就是、 嗯、 你看社评就指出为什么会有周小平这样的现象， 嗯， 哎，但是今年只有一家《钱江晚报》，他们有一篇。刘雪松署名是刘雪松的文章叫《世界够大，能够同时容下方舟子和周小平》， 嗯、 意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嗯、什么声音 不是希望他最终谁赢谁输，就是说呢，这个社会，能够让有瑕疵的两位同时存在，要被包容，被需要啊、 嗯， 这个文章的主旨。 哎、嗯， 所以你觉得很奇怪哈、啊？你说方舟子。这次冲出来，尽管他批的那些点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点，而且他的形象在我看来也就是一个特别爱演戏的，就是挺闹腾的一个，就是两个人都是爱演戏的。而有人就说，其实方舟子他是个高级五毛，是吧？周小平呢是一个自干五，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那按理说，五毛跟五毛之间呢，应该是很多这个共同的价值观，不应该存在这么大的这个分歧和矛盾。那为什么这次会吵成这样？到现在方舟子还没有被解禁，而且你看到司马南是吧？这个著名的五毛，那也站在这个方舟子这边。这次是说，都不太看得下去了。这次是希望有人是错误执法啦、 嗯， 还是这个执法的标准不太清楚，就希望把它赶快释放出来。你就看到。左中右各派，这次相当于在方舟子这个问题上吧，就是空前的统一，就是大家都同情方舟子，觉得、应该早日让他恢复在网络上发言的自由。所以很奇怪啊，你说方舟子他到底是因为政治觉悟不够高呢，不够敏感呢，还是怎么着？就这个时间点，为什么不像其他媒体人一样，我不发表评论？周小平我不碰他。 很多人说这个方舟子是因为吃醋了。吃了周小平的醋、 哦、 他认为这个写你这种文章 就是都是五毛凭什么你上人民大会堂 写这种 文章这种的质量的文章，而且你的这个资历这么浅，就凭你 对他那文章第一句就说听说这是个作家，这都能成家。 对， 对，没错，就是凭你的资历也好、嗯、什么也好，就你这个也能够成为一个代表人物，要、 嗯、 要代表应该是我老方代表啊、嗯、所以就扑上去猛掐了一顿、哦、然后还有人说他这个目标文章选的不好。 嗯、 周小平写那么多文章，你随便挑一个嘛，你不要挑他批美国的嘛，因为现在我们我党的这个主流文化就是要跟大家告诉大家，美国也不是天堂、 嗯、 美国也有地狱的一面， 嗯， 国就是我们国家其实已经建设得很好了，不要老听一些大 V 一些这个带路党这个在诋毁我们，我们要有民族自信， 嗯， 所以他正好是跟这个大的主旋律相违背的，所以他如果当时选择的时候聪明一点，不要选这个梦碎美利坚，选个别的什么带鱼啊什么那个带鱼养殖场 那 个 已经抨击过了，就是去年、嗯、去年已经抨击过了， 但我觉得他可以重提嘛、嗯、他可以把这个旧饭从冷饭、 嗯、 反正他也是一直在炒冷饭的高手，冷饭炒一炒、 嗯、 对，他挑的这个目标非常不好。 其实我怎么觉得周小平、 嗯、 以前我对他不熟哈、啊，这次红了之后、嗯、好像是在网上炒的比较热的几篇文章都是跟美国有关的、嗯、我都不知道他写过还有别的跟美国没关系的文章。 带鱼养殖场， 带鱼的这个我给大家找找看啊、 嗯、 就是去年 这个我觉得很逗的是，你虽然你说这方面的舆论一边倒，只有评这个说周小平的，没有评方舟子，没有站出来公开替方舟子喊冤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潜伏的这个地下的我地下党来替这个谁叫喊呢？比如说我在人民日报的这种、 嗯、 这么官方的网站人民网发过一个文章，它表面上是叫为周小平背书、哦、周小平是有瑕疵的人，我们应该能够需要一个略带瑕疵的周小平，不过他引了一篇一个契诃夫的一句话说、 嗯、 大狗叫也得让小狗叫。我当时看到这个想，咦，这个为什么用这种比喻呢？ 嗯嗯，哎，你说这个周小平他去年写的这个什么带鱼养殖，当时呢、 嗯、 我说是印象当中是新京报他们有一篇社评、 嗯、 就说呢他这个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硬伤、 嗯、 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半桶水， 嗯， 招摇过世的，当时是很多人都非常非常这个讨厌他，但是为什么哈、 嗯、 一年之间他就这么迅速的上位，都已经面过圣了。诶，刚才圆圆讲的就他批驳美国的这一方面可能是当权者非常 需要的、嗯、 那他到底怎么样批评美国的哈，我们来听一段，他这个是说美国对华文化冷战的九大绝招， 嗯， 咱们来领教一下这个周小平老师的逻辑。 文化冷战第三招，反人类，大搞种族歧视，打击当代以及下一代中国人的自信心，维持中国人的自卑感。 自信心呢，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国家保持这种发展势头的一个必要的心理，是吧？你必须要自信嘛，你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行，那你肯定就不行啊。但是这个美国文化冷战的这个制定者，他正是通过打击中国人的这种自信心啊，因为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压制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这么一个发展势头。由于中国没有反歧视法啊，类似的这种文章呢、啊、大行其道，比如说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十大不可思议，中国人丢人丢到国外去了，中国是过马路啊，中国是爱国等等，这样的文章在互联网每一篇都是以上百万上千万的次数在微博微信甚至是这个论坛上流传。这种针对一个种族和一个国家的整体抹黑这种宣传手段啊，并不新鲜，在二战的时候希特勒就曾经对犹太人用过，只是当时没有网络，他们是用这个宣传册和海报的方式啊到处去张贴。而今天呢，美国人呢通过互联网把它贴到了网上，贴到了每一个中国年轻人的眼前。 哎，这是一招，我还选了两招、 嗯、 咱们紧接着都听完哈。他这篇文章呢在网上应该是搜得着，但这个视频呢我觉得反正我对他的这个声音语言表达还挺好奇的、 嗯、 咱们再接着两招也听完。 文化冷战第四招，反智，传播伪科学，力推环保恐怖主义，打断中国工业化和科技进程。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啊，这句话呢我们人人都知道，可是很多人可能已经忘了，就恰恰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的生活才会越过越好，对吧？但是现在尤其是这几年，我们发现整个互联网对这个科技的这种抹黑已经达到了一种丧心病狂的地步。一方面他们到处在这个有一些精心组织的文章 啊，向你传达只有农耕文明最幸福啊，没有污染啊，小桥流水这种生活是世外桃源。一方面对工业发展所带来的一些必然问题进行夸大和抹黑，从 PX 到空气到水质到土壤，没有一样东西能够逃过他们的这种攻击。 文化冷战第七招，瓦解公信力。 那么在针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新闻，他们又是怎么处理的呢？你比方说去年的时候有发生了这么一起新闻，就是有市民啊到那个泄洪通道里去钓鱼，是吧？当时是政府是拉了警戒线，就说现在是汛期，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危险，不能去。后来呢就是这个水库开闸泄洪，就有九个人被困在这个泄洪通道里了。当时这个中国的消防队员就去了，花了两个小时时间，就是从洪水中吊着钢丝绳，从九个人里救回了八个人，最后一个人实在没有时间被洪水冲走了。但这个时候我们就观察到微博的这个大 V 也好，微信也好，还是这个互联网的这种新闻媒体也好，他们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统一就改成了说中国的饭桶消防员，是吧，两个小时救不回一条人命啊，这么一改的话整个性质就完全变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一方面在疯狂地吹捧外国，一方面呢又对中国的这种新闻进行制造负面和放大负面的手段。那么你们可以想象，每天中国的年轻人都是在这样的互联网语言环境中成长，他怎么会对这个国家有热爱呢？ 好，三招领教，其实还有其他的七招，要我再给他念一下吗？ 不 用了吧，不 用了， 不要一一背。 有兴趣大家去 说太久了，我被洗脑了。 哎，你觉得说的有道理吗？我怎么感觉他中间有几点批驳的，就是像咱们这种 节目 呢， 对， 是吧？ 嗯，我觉得他这里面有一个，我曾经想过这个逻辑问题哈，就是比如说，如果现在网上全是周小平这样的声音， 嗯， 然后一个年轻人他从小就是生活在这种用这种声音培养起来的民族自信和这个自豪感中，然后有一天他这个出国去留学也好，去旅游也好，他会不会他的这个整个的三观遭受到一种打击？ 会不会？小磊会吗？ 我突然理解了方舟子。 对， 他可能当时批周小平的时候真的没有考虑那么多是不是政治敏感政治正确，他真的忍不住。哎，听了周小平的言论，看了他写的文章，这简直是让人受不了，非得来说一说。 怎么受不了呢？你看他的这个逻辑，他自有一套。 方舟子还是一个老式的这种古典主义的这种带着科学的这种尊重真理、尊重事实，因为他毕竟在外面外国待过几天，没待十年也待过几天，他觉得哎不是啊，事实不是这样的呀，我就要我没有想那么多，我没有想到说我要宣传什么或不宣传，我只是说就像我认为韩他不是真的这个。作家，我要向大家披露韩寒一样，我也要向大家披露这个周小平说的美国不是真的美国，我要告大家一个什么是真正的美国。 嗯， 然后就挨个挨个批下去，他想的没有太多。 你看他里边写的文章批驳的也都是拿事实来说，我看到的不是这样，他也没有从整个的价值观来 judge 他。 对， 没有，就是我觉得互联网上大家都可以说我讨厌美国，我热爱祖国，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是你自己的价值观和立场。但就事实来说，你不要睁着眼说瞎话好吗？ 哎，你就光看他那十招哈，其实剩下的我大概也说几下吧，就是 行，让你说了，你 就是什么打击幸福感，把中国人所关心的所有话题和领域用海量的谣言全面抹黑，散播政治鸦片，这个好玩。他说的就是说呢，年轻人其实没有什么政治理念，你如果在微信上、微博上、网络上就看这些耸人听闻的帖子，说什么骆家辉啊，这个坐经济舱啊，不时连公家的一根钢笔他都不愿意拿，说这个呢，林腐败是像圣人一般的这个圣洁的道德情操，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制度。我想这不是大家都知道，人家确实是这方面的制 度 吧？ 制 度 是这样，对。 他就说这个制度呢，它还有一个目的性，意思就是说呢，应该全盘否定中国所有的制度，全面西化。我觉得他前面一半，他前面一半可能是对的，但是后面他通常都是过分推导。所以我就很好奇，你说他这十招，你如果看他通篇的文章，有一半我觉得他说的确实是事实。你就像他刚才讲的，有些你也不管是外国媒体吧，就是你在微信圈里面能够接收到的一些文章，他确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什么中国多少年之后就完全唱衰你啊，会怎么怎么着，再不然就是说你不转发你就不是中国人，或者你怎么着，就是类似于这种表达，它其实两派吧，它都是一样的。 他都是心两派非常极端的，就是完全是没有思考和分辨能力的人， 非理性的， 非理性的人，他只是依靠这种帖子来作为他的价值观的指引的人。 郑小平为什么红，不就是因为他所谓的这种极端才吸引人的眼球吗？要是真正的理性中立，现在谁理你啊？ 而且我觉得其实他说这个唱黑抹黑中国，如果你到美国去看一看美国的报纸什么网络，你有一堆人在上面写美国完蛋了， 是 这近十年来一直在写美国经济上完蛋，政治上破产，外交上有遭人唾弃，也不停的有人在写这些东西。对， 你包括他还引用什么福山教授出的这本历史的终结，他说你看连福山教授都说了美国都不行了。 我觉得这点是我觉得最奇怪的地方，就是 奇葩。 当国外的这个国外的观点是这个符合我们的 需要 的时候，我们就说你看人家 他基本都是断章取义是吧， 哈佛的也好，斯坦福的也好，都在讲这个嘛。 你看伦敦副市长都向着咱们了， 对， 是吧。哎，我就没说完刚才的话哈，我说他这两边其实都不是什么高级的文宣，都是吸引着非常极端的人，就是你像中间的他不极端的，他比较理性的或者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思考能力比较强的人，我觉得根本就不会去看周小平说过什么。我昨天做了一个很小范围的调查，我也就微博也就是才两千几个粉丝啊，这个很惭愧。有几个人回我，然后微信里面加了五六百个听众，我也做了一个统计，我就说你们谁看过吗？很多人说这是谁呀、啊？听都没听过，因为我没写是谁这个作者，我就说看过《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和梦碎美利坚的嘛，大家怎么评价？然后下面人这是谁写的？还少数人。没看过，还有说看过就是评价非常之糟糕，就用词很恶劣的，我这不好说。还有说我没看过，但是我看过我父母的朋友圈里他们转过。你看这就是三种态度了吧。但是真正看过年轻人，就咱们这一代的都是八零后嘛，真正看过又同意赞成他的观点的，就是我在这么小范围的统计里面是零。所以我觉得很奇怪，他的这个所谓的三千万的，我看有报道说百度百科在那说这个人的背景，说有三千万的点击和转发，这三千万到底是什么人呢？ 就比如说我们想看看他的到底是什么奇葩理论，然后被 其实转发和点击不代表是同意， 没错， 只是说我知道这么一个事儿，是吗？ 对，你刚才说就是有很多大多数的人可能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见得赞同他，但我倒觉得在周小平那儿，他就是他文章，这些人就是他文章里写的那些愚昧的大多数啊。你看他自己微博的那个标签说，这就是我周小平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以一个八零后独立思考者的身份所发出的声音和思考。拜托， 就 咱先不说 这句话是吧， 这句话这个语法上有没有问题啊？他真的以为自己是个独立思考者你知道吧，所以他不觉得自己写那些文章有什么偏颇呀，也不觉得自己用那些事实他的来源可能各个来源，但是他也没有经过求证，然后就特别自信的说你看就是这样，我告诉你们这些人连什么什么都知道，你们都不知道，太傻了，就通篇就是这种语气，这种感觉，你们有没有觉得？ 我看如果我不做这个节目哈，我大概我就去了解一下，哦，有这么一个人，我也就算了，我就不会想要去，我要写一篇文章，我去专门一点一点反驳他，我会觉得 也就是方舟子，哎，也太较真了。 大家如果跟我观念或者价值观差不多的人，应该一眼就看出来吧，这个人不太值得花那么多时间去钻研他，他既不能说服我，也不能带给我任何启发，我就无视他。我不知道是不是像我这样的这个大多数哈，因为我从这个微博上看到，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因为我今天去看了一下豆瓣和这个微博两个场，豆瓣上呢基本上就对这个人是全盘否定，他有一个书嘛，书的这个评价嘛是二点几分，那个已经我见过的是最低分了，就是评价那个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还有底下的评论基本上是全是骂他。我还听说一个媒体人，就我们私底下聊天，他说豆瓣当时有一个标签去给他评分的嘛，就一度是豆瓣把这个标签的这个功能给他关闭了还是怎么着，就是你中间的污言秽语啊，就骂他的太多了，这个场面上不好看，那咱就先歇一会儿。但是这个微博上呢，你去周小平他底下看啊，他几千条转发，然后几百条评论，一版一版全是坚定的支持他的， 支持他的被洗了呗，就是 所以你就 被删掉了。 你看这两个都是民间的舆论场， 因为你是可以删自己的评论，就是别人给你的评论你可以删的呀， 是 对， 这 你雇一个人把这个挑一挑，把这个凡是骂你的都删掉了，里面只剩下一面倒的夸你的，是可以的。 但是还是有这么多 支持他的声音， 我就奇怪， 说明这个社会还是多元的。 你说水军 到底哪个舆论场是 可以包月的吗？你不知道可以包月？ 没用过， 对， 真没用过。 而且我前两天我还跟一个朋友，我们俩还争论了一下，我说我认为周小平是他是真心相信自己写的东西的。 对，我也认为是这样。 就是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把我骂了一顿，说你怎么这么天真？这年头有谁会相信这些东西？包括他自己都不会相信的。 我觉得他自己是信的。 啊、对，我本来跟你是一样，但是今天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新的消息，我觉得我错了，他是对的，因为周小平。说哎，下一步我要成立一个自己的公司， 啊、 我想完了。 我觉得 成立一个公司，意思就是我要开始捞钱了。 哎，我们先休息吧，等会儿再继续这个周小平的问题。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换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圆圆。 哎，继续刚才我们没聊完的，说这个周小平，你说他是真信还是假 信？ 我觉得他是一开始是确信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自带干粮的五毛。 嗯， 但是后来吧，他就被上面就发现了。你看，从去年的这个。把十问李开复的文章给他推到党建之后、 嗯、 大家就发现有这么一个端倪吧、 嗯、 你看直到上上周他的这个个人的可以说是资本吧、 嗯、 他积累到一定的高峰、 嗯、 直接自拍是吧、 嗯、 在人民大会堂背景是习大的、 嗯嗯、 哎，他的这个轨迹哈有人觉得哎，有他就是发家的这个轨迹 道路 有人就说、嗯、他是属于前面是自发的相信、 嗯、 就跟这个司马南那种不一样、 嗯、 我听过一种分析就是说司马南是个明白人聪明人、 嗯、职业五毛 他是投机就是说我看清楚了各种的这个道路选择 什么地方有钱 对、 嗯、 我就选择靠边站我就选边站吧 选 边站我就选择这一边、 嗯、 但是其实呢我都已经给我自己铺好路了你看老牌子 都 在 美 国是吧、 嗯、对 那你如果 他去美国不是被电梯门夹到头吗 哎，所以你看他跟这个司马南就按道理大家会选择一样吗 这 是 一个聪明的五毛的选择 是吧 对、嗯、 所以你觉得他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接下来也是开个公司挣点钱、嗯、然后把自己的家安在美国多半年以后我们再去搜周小平这个 他都已经上人民大会堂了还要去美国干嘛呢那他在这儿一定会你看连方舟子都不能 骂他虽然刚才说他现在虽然刚才说这个、嗯、我们这个反科技的人在污蔑中国的土壤啊空气啊水啊但我觉得他自己的这个生理系统应该是有反应的、 嗯、 他知道哪儿的空气和水和这个土壤更干净他 没 去 过你知道吧 他也不知 道 人家到底多好、 嗯、 其实我挺同情周小平的 为什么呢 我相信他以前自干五啊真的是相信他说的是对的、 哦、 但现在呢已经被扶植为标杆了这个必须要政治上正确他以后做什么就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了 你看也不能自由的接受采 访开公司啊、嗯、去什么移民去美国我觉得他至少在现阶段他是不敢做的因为毕竟这么多人看着他呢、 嗯、 你自己在网上骂美国然后自己又移民到美国去了现在这个社会很容易就被扒出来了嘛、 嗯、 我觉得他现在至少不会这么做、 嗯、 而且呢你看他现在的言论哈也挺难表态的 嗯 你首先你得政治上正确符合主流价值观对吧 嗯 但是你随便说点什么话呢又容易被人去用放大镜去观察比如是方舟子就会说哎你什么什么说的不对 嗯 他以后怎么表态啊挺难的我 觉得他以后基本上是丧失自由了是吧、 嗯、 他已经被人当做所谓的 被豢养了 政治的这个发声筒带声筒、 嗯、 你看他现在微博上发的那个文章什么我待祖国如暖 男 暖男 好长一篇 对非常长 不太相信就是这篇 而且他是好像是几天之内写 政治是完全正确我都没我就一看那么长他可能有上万字 有 我觉得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写的一定 是 团队打造的 不是很空泛就是 对 我很难相信你给写上万字的空就是假大空上万字 这 要 尖 儿 了 对 哎我倒觉得最让我难过的其实是周小平被选中了、 嗯、 就是说他这种水平 比他高级的五毛 早知道这样我也写是吧 就是说竟然在浩瀚的网民中 嗯， 选中了他真的是因为没有人了吗因为你看他的文章里边最基本的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哈， 嗯， 比如说他说 我看看哪篇文章。 哎，但是他是网友，就是网友他是比会犯错。 我跟你说，我刚才听有一个很重要的标杆是什么？就是你放他的声音的时候，如果我在电台里听，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声音，这是一个没错的标志。 但是口条非常好， 口条好，年轻，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让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给你一种印象，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 都是这样想， 也是这样想的。他给你一种给年轻人一种认同感。如果你找那个方舟子那样老没咔嚓眼的声音出来，大家一听，我天，大叔，你快让开吧，我没人听大叔说话现在。 哎，那你能不能找一个，就是说既是符合主流价值观，同时说的话有高级一点，就是不要这么事实性的错误， 是不是？比如说央视的评论员 那 种， 那我觉得 我们必须要找 杨 总跟草根网民的声音， 你很难找到。为什么？我觉得大概其受过高等教育，受过比较严肃的高等教育的，然后智力水平是正常的，有清晰的这个判断力和理性的这个人呢，都写不出这种文章。 你是把周小平推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吗？ 你看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是一种自主阅读的时代，就是现在就有一种舆论的假象，就好像我刚才说的，你看这3000多的转发和点击，但实际上我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去主动的去看他，看完之后也没有人一个人去 赞同他。你可以做一个实验，你去周小平下面写一个，你说的都是假话， 哎，看 他 会删我是吧？ 对， 但是我加 V 了不太方便，要不然你去。 啊天哪，是这样出卖了我吗？ 哎，你看他现在他的这个态度，我就说自主阅读吧。 嗯， 你说如果我不是主动去想要获取这方面的知识或者观点的话，我觉得像我是完全接触不到的这种舆论宣传的。 我觉得我们这么说的话就 不对， 稍微有一点点视野窄。为什么呢？我们可能身边的人都是跟我们差不多的同 事 的人， 就是好比我回家，如果我不陪我妈看电视，我根本就不会打开电视，就是新闻联播它是去不到我的脑子里的，你知道是这个感觉。 所以现在为什么习主席要求占领这个网络的舆论， 要建立互联网强国？ 对呀，就是之前我看到朋友圈上有好多好多人转发的那个， 但是朋友圈没有人转 美国对华文化冷战九大绝招， 好多人转， 太多人了， 真的呀， 真的是 我的圈， 好多就是不是中国人不要。如果你是中国人 就 要 转， 就这种文章很多很多，你不觉得吗？ 凡是有这个你要什么，或者你不转死全家那个，你再立刻拉黑。 立刻拉黑， 没错， 很多人在转。 那转 的 都是什么人啊？ 各种。 你会因为就是他们转了这种文章，你就心里有立刻起了鄙视之意吗？会吗？ 我倒没有。 还是你会哈？就是你像战中， 我会鄙视。 你像战中，我就看陶杰写文章，他说以前我们都觉得挺聊得来的，但是战中就成了检验，哎，就是试金石。有的人怎么会是这样的想法和这个观念？他说我就立刻对我们的友谊也起了怀疑，就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你说在朋友圈转周小平这样的文章，他起码可以暴露你的思考能力，这会不会太傲慢？ 品味， 我说这样的话， 我不是，我觉得撇开这个想法来说，我可以理解有一些人为什么会喜欢周小平这样的这个文章，为什么呢？就是当你从小到大，你都接受的是一面倒的声音，而且你认为这就是事实。然后呢，当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世界有可能跟你这个事实不太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人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他会放下以前的这种虚假的这个幻觉，去接受，去尝试，去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子的。那还有一种人，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他会觉得自己要崩溃了，他不能够接受他以前所知道的是虚假的，所以他会用尽所有的办法找各种各样的证据和理由 去支撑 他 从前的 这种观 念， 否则的话他整个世界就崩塌了。 哎，这个非常适合留学生群体的这么一个探讨哈。我也看过很多周小平的一个言论，他一方面就是说在国内很多人支持我，另外一个大家不能忽视的群体就是留学生，他越出国他时间不管是时间长短吧，他可能就越发的爱国。这个我其实也一定程度上我是相信的。我就当年也不是当年，就是去年吧，咱们讨论张悬国旗门的事件的时候是吧，他就披了一个青天白日旗在英国开演唱会，就被中国的大陆留学生给他围攻了。 对， 哎，这就是反映观念的差别。 你在外国的时候， 对 对，你作为变成你从这个多数变成少数族群了，变成一个弱势群体了，你会特别特别敏感，在意周围的人是不是在针对你，在这个攻击你，然后这个时候就特别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这个背后灵，就是背后的东西来支持你，支撑你。这时候你就回去会返回去说，你看中国办奥运啊，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加入这个世界组织啊，有显示这种实力呀、然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啊，好像这种与有荣焉的感觉，你一定要加入到这个强权，这个一个巨大的这个权力中，你才能够获得一种安全感。 哎，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我们在最后一部分来集中来讨论这个话题。三零快新闻稍后继续。 好，欢迎回到三联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磊， 我是圆圆。 啊，说回这个留学生是不是更爱国的问题，小磊在美国也待了好些年哈，你有这个感觉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在国内也很爱国，我没有觉得我到国外去了反倒有什么更加强烈的感受。 就是被别人说不得，就如果别人说中国不好，你就会就大家群起而攻 之。我觉得完全是按照事实为根据来探讨嘛。这个你不管发表什么观点，不能只是一个情绪化的，你必须要举出事例来。就比如说最基本的，人家说你国内可能没有言论自由，那你这样说不能说服，但是你说你看你在美国就能上 Facebook， 你在中国内地就不能上，OK， 这个观点这个事实我可以接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在国外，怎么说呢，现在我们一直在说，哎，我到了国外去，说美国人歧视啊什么的，这真的只是一种自卑或者自信的心理吧。现在其实你看前一段不光是周小平特别流行了，就是那个李世默，他有关于两种制度那个 TED 的演讲，也是在各大微信圈里边疯传。他也是 UC Berkeley 出身的，也是所谓的那种受过美国教育的 精英。 但他的那个演讲其实也是很多漏洞不值一驳的，但就是有市场。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说中国在一个崛起的过程中，一直要把自己跟美国比，一直希望自己能够被认可，被世界接受。 他一直强调我们得自信，他可能恰恰就越发强调， 就 越这种情绪高昂的这么一种宣传，就越发显得你自卑。 你越缺乏什么的 时候，是 不是如果你足够自信的话，你根本就不需要跟别人比，是不是？你只要看到我自己不断在进步，看到我自己的问题，你跟别人比干嘛，老跟美国比，真无聊，我觉得。 哎，我觉得现在就是他特别要小心，就是这两类人，一类就是所谓接地气的草根意见领袖，像知名的时评人什么这个周小平，另外就是小磊讲的那一类，他喝了很多年洋墨水，可能就是他外表就是精英。你在美国说是感受到所谓的这样一种西方普世价值，发现哎，普世价值是个屁，然后一回来之后他就开始有他的实际的这个生活工作经历去抨击的话，这些的可能他的这个杀伤力说服力更大。 可以抨击任何人，你都可以透过自己的生活经历也好，还有你的思考成果也好，对一个社会的这个制度做出自己的评价，这都没有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你应该让各种声音 以事实说 都在一个平台上，因为就是事实的话，一个事实也有大家有不同的解读， 没错， 对不对？如果我们有一个事实有一百样解读，我觉得你要相信人的理性判断能力，他可以从里面分辨出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人民自有，就是事实自有公论嘛，真理越辩越明。但是你不要一边倒似的，你用很精妙的这种包装方式只留下了一种声音，然后把剩下的声音全都砍掉，然后你告诉别人说，你看他 A 也是这样说， B 也是这样说， C 也是这样说，草根是这样说，留学过来的人也是这样说，留学生也是这样说，学者也是这样说，那这就是事实咯，你就应该相信咯。我觉得这种态度，这种宣传态度，宣传口径把风是非常危险的。 这体现了就是一种胸怀，就是你能容得下不一样的声音，能容得下批评。你说连这种容纳意见的胸怀都没有，你这个自信到底是从何而来？我想起来咱们当时讨论这个苏格兰公投的时候，我记得身边很多人都说，你看他们在公投吧，他们就把举一个不太恰当的这个比喻，就说这个占领中环，就是你在大陆看到很多的声音，它就是一面倒的，我只有反战中的。你现在报道20多天，你一个战中的这个理由意见你都听不到。你看苏格兰公投的时候，他你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是吧？大家全部在媒体上可以非常公平的让大家去发声，而且呢，老百姓他是有充分的这个渠道去进行独立的思考，就没有人来干涉你。尽管他有他的这些计谋和战术来让你说服，但至少我所有的声音都是出来的。你只有充分的这个讨论，大家你才可能有比较成熟和客观的这个意见出来。你一边倒怎么可能就是的所谓的了解到底？这一边倒，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我怀疑所有的人，你尽管 是阴谋论， 对你到底对都是阴谋论。你说的，你看有人就批评说方舟子他这个其实也有漏洞。那方舟子也不对，周小平也不对，那到 底 谁说的 是 对的？都不要理。 樊素，我们在这儿讲这个，其实肯定有很多听众觉得我们是带着一种所谓的优越感在俯视周小平治疗。 哎，没有，我给你念一段话，他说，你们应该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有机会去国外多走走，去国外真实的城市中生活，感受一下。我甚至觉得你们要多上 CNN CNN 多上 BBC， 只有你们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会欺骗你们。 这是周小平说的， 对，这是周小平。 对，所以我说他认为自己真的是独立思考嘛。 嗯， 但我就是觉得说，其实每一个人就是有权利相信自己，就是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包容不同的价值观。他只要就是你看很多人，西方的年轻人也会跑到那个 ISIS 伊斯兰国去那么极端，他们也有他们选择那个信仰的原因。所以不管是周小平还是李世默还是像我们这样的，就 anyway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信任的权利，只要自己他们自己觉得他们那个是真理，可以救赎他们的心灵就好了。 嗯，所以哈，咱们、这个、 但是还是柯南说的好，真相只有一个。 嗯，我不觉得真相只有一个， 就是现在的这个所谓的事实，你太多了，你根本就无从去看到事实的这个全貌。 每个人的视角不同， 但是还是一句话，让事实说话，不要让情绪来主导我们的这个思维和思想。 我希望有一个平台，大家都可以发声。 没错，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小雷， 我是圆圆， 感谢大家收听，拜拜。